哇，咁啊等阿北打要讲下呢套啊，吓犀利啊！ 冇错啊，喂，港产片啊，校园片啊，不嬲都唔算多啊。 唔系佢呢套系有啲唔系校园片，系其实系日本题材嚟噶，系 GTO。 系啊，校园啊，佢如果定位应该叫动作校园，就以老师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打得嘅宇宙最强，就做教 师嘅老师。 系啦、啊，即系麻辣教师宇宙最强版咁样嘅一套，其实是合拍片嚟嘅。不過佢都盡量想溝淡個大陸味，咁、 嗯、 當然都有場景喺大陸啊，亦、 嗯、 都咧估唔到個場景喺大陸就反而唔係咁好。 有冇特別話發生喺邊度？ 其實好明顯個校園係香港嚟嘅，即係嗰間係德智中學，咁、 哦、 應該喺北角噶。 唔係嗰啲故事唔係話佢借地方，借地方喺邊度都得。 咁佢佢大部分故事其實喺香港嘅。 即係佢有提話嗰度係香港，有 睇到啲景嘅香港。包括屋企 佢冇特別講啦， 包括係啦，冇冇個特別 highlight， 冇特別講嘅 ，OK。 咁但係佢中間有一場咧，都幾都幾無厘頭嘅，其實就話會鬥賽車嘅、 嗯， 即係其中、因為佢都春風化雨，就會教幾個問題學生啦。其中一個咧，其實嗰個女仔咧，我又幾中意。其實嗰個女仔之前拍過《三一如三》Viu TV 嘅。咁啱啱查咗個名咧，就係、是、叫做呢咁咧，啱啱冇夠。 李靖君。 咁你 李靖君。李靖君 系啊系啊冇错，李靖君个名字比较男仔望落去啊，咁而佢系饰演一 个系男仔个样， 系佢系女仔，但系个男佢女仔得嚟，佢个造型都有啲 T B， 短头发都碎嘅，即系女仔嚟计系几型格嗰只，咁而佢演得几好，即系、如果你问我 Over 大师兄啊，个亮点其实反而我觉得睇佢，因为我自己啊自己我就唔系太接受到丹爷演正经嘅春风化雨嘅事，但系佢两场打斗赞嘅，系啦，又即系证明 你 始终动作片系佢强项，系佢赞 OK 嘅，即系以佢因为嗱，即系都 O 翻我讲啦，其实就如果大家抱住睇丹爷打入场呢套就舐眼嘅。因为咧，我对标咧就差唔多一个钟头零十分钟咧，丹爷先打第一镬嘅啫。 咩话？ 系啊， 系 嗱， 喺一个粒钟冇打。 冇错，咁呢度反而我觉得反映到咧，其实个导演咧就反而就嗱、个导演有个就系话啦，行内就系话即系阿晶哥嘅手徒啊。咁啊，个名佢好难读嘅，我特 冚 查咗粤语拼音，冚冚个冚。系啊，冚家伟导演，咁冚家伟咧，即系嗱，冇听冇冇，但佢真系咁读， 好彩最尾唔系啲产音， 系啦，系啦，佢真系冚冚个冚，系啦，粤音，即系如果姓氏系咁读嘅，就冚家伟。咁冚家伟导演之前咧就极品啦，第一套佢个人执导导演咧，正正就系 I Girl， 即系因而超能力 S 名咁机械人嗰度 I Girl 梦情人。第二套咧就其实好啲嘅。咁但係我當年講影評都插嘅，就係邊個嘅黑白系列，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啊？係咯，有啲黑白地獄、黑白森林、又黑白地第二黑白係啊，仲有再 咩類型戲嚟㗎？呢啲警匪 係啊，警佢係即係好似古惑仔又做差佬，咁啊差佬又做卧底嗰啲，即係冇間道式咁樣，但係佢做個擺位會多啲動作嘅，係啦，就冇咁多啲心理描述咁樣嘅，咁啊個黑白系列。咁啊，咁啊嚟到呢套第三套，咁因為呢套其實都係即係黃晶莫叫咩啊？晶即係總之晶哥有份投資啦，做監製咁樣，咁都算係合拍片。不過佢個我覺得佢個中港合拍個意味咧，其實佢入面中國嘅演員唔係咁多嘅，係幾即係五個後生仔入面個比重都唔係大部分係國內，反而佢又擺咗有台灣嘅演員入去，咁、叫溝談。 即係中港台咁啦，即係佢。係 啊，中港台冇錯。 即係華人啫，華人電影㗎啦。係 啦， 地人都有嘅。 唯一叫頭先講個怪少少嗰幕就話，其中嗰個女仔話幾好戲嗰個咧，佢就夢想啊揸想做賽車手嘅，即係細個嘅。年時夢想，咁但係佢同佢爸爸關係唔好，因為爸爸係重男輕女，係啦，咁佢啊，所以佢自小都咁男仔， 佢好有錢嘅咩？屋企 自己女仔算有錢， 哦、 即係都叫做又冇解釋，又唔係話好有錢，但係算有錢。 即係玩賽車第一件事就要有錢，唔係講真嘅，呢、這個真嘅。 係啊， 咁 樣 係啊，又要自 己。因為好貴㗎，你學賽車唔係學揸車，唔係學揾個師傅教揸車，佢好貴嘅，一次都好貴嘅。 咁而佢爸爸邊個咧？咁啊出名啦，就劉南光做嘅。 哇！ 開頭做就膠膠地嘅。 但係佢你問我佢套戲最後有幕就有啲感動位係因為劉南光嘅演繹 咁樣。 咁嗰度我覺得還可以嘅，即係因為頭先我講過阿大爺有 我停留咗喺殭屍先生添，佢嗰啲演繹。 但佢殭屍入面都幾好㗎嘛，其實。 嚇、 啊？ 係咩？ 即係意思。 即上次同阿咩？ 係麥當勞。 唔係麥當勞嗰套，上次啱啱真係同翻阿程小豪。 咦，係喎、哦，又有係喎，做咩殭屍鬥天使啊？ 即係古，即係嗰啲文拖嗰度話，真係唔好得咯。 係好似有套咩？做咩咁啦？咁 OK 嘅，有段咁啊。咁佢就當然唔會揸到賽車啦。咁佢嗰度就應該翻咗去珠海嘅。咁但係佢就跳咗就冇解釋係咪得翻咗珠海啦。總之嗰個景肯定唔係香港景啦。咁就啊，就係、是、由阿甄子丹突然間帶咗個女仔去賽車場度劈賽嗰啲叫做。系咪嗰啲叫迷你嗰啲，即 系 得个架嗰啲啦， 高卡 系啦，高卡，即系佢又唔系高喎，低喎，即好贴地嘅。 唔系啊，高卡唔系过高啊，大佬， 系啊， 唔 系高 啊，大佬。 O K O K 系啦，即系嗰只咯。咁然后就点知就原来刘南光都喺即系阿甄子丹暗地里约埋佢爸爸，咁啊叫做透过一个咁样嘅喺个赛车场入边嘅竞技咧，解开两父女嘅心结。咁但系解下跨道咧，佢哋就揸咗出去个赛道嘅。就落咗去咗各大陸嘅街市，去咗嗰啲街道嗰度揸嘅，咁呢個我覺得真係 over 咗少少。咁有場咁樣叫做高卡車飛街道嘅戲，咁而當中最後仲係有意外發生。咁而個劉南光啊先炒車啦，咁佢又見到爸爸炒車又會停低，咁啊停低又又會嗌爸爸， 自己又有架高卡， 係啊，兩個就直頭啦，出咗去咁啊鬥，係啦，兩父女鬥，咁、又話邊個即係最尾，如果邊個贏咗又就話可以聽佢話咁嗰啲咁樣啦，即係啲咁樣嘅心結嘢。咁但係最後就劉南光炒咗個女仔，擰轉頭望嗰下點有車埋嚟，就真係炒落去架車度，成架車係炒扁咗。咁啊，刘南光喺佢个试点就以为个女炒咗落车底死咗，咁啊，所以冲埋去喊咁样。咁然后其实嗰个女仔就咁啱起身，就俾架车啱啱去到侧边一寸位经过，佢碌过咗架车，但系佢企起身嘅。咁但系喺嗰个试点啊，变咗刘南光睇唔到，不过观众咪知。咁、那个女仔又知道刘南光喺度喊，咁我又知道原来爸爸真系咁锡佢嘅，即系都唔系净系偏晒佢细佬。咁啊，变咗有啲咁样叫解开咗个心结咁样。咁你問我呢段處理呢，雖然老土，但都我覺得都算五個嚟嘅唯一叫到位咯。咁因為其實佢之前嗰一個鐘頭零十五分鐘，阿丹爺唔打啱做乜呢，佢真係做一個 GTO。咁我覺得佢又唔係 GTO 咁誇嘅，我覺得佢做社工啦，佢一個社工。 GTO 啊，即係社工啫，因為好打嘅社工啫。 係啊，我咁講係啦。咁就咁，但係我又嗱，點解咁擺位？嗱，正常。 系阿明讲咩？ 阿丹爷佢系提起佢哋嘅学习兴趣咧，其实就佢哋个个都冇心机读书噶嘛。其实就开头嗰度其实 系啦，咪先咁讲，佢先建立咗佢嘅。 其实你冇解释 过阿 Sir 嘅地位先啦。 系做乜嘅？其实系有啲即系有啲坏人啦，就想即系佢间学校唔掂，咁唔掂就会佢就俾人杀校，杀校就成功俾佢哋收购，就去发展嗰度做啲即系。即係唔知豪宅係咩，咁其實就地產項目，咁其實就因為嗰間學校就即係成績太差啦，就會俾人收。如果今屆咧，如果佢哋可以考到某一啲好啲嘅成績咧，咁就唔就可以避過殺校呢一劫。咁所以甄子丹佢 mission 就係要令到呢班學生可以今次，即係唔係話要你考第一，但係起碼你都唔好零雞蛋啦、啊。咁就係咪咁啊？我唔知佢要做到咩成績啊。 不過我覺得 好好嘅，但起碼唔衰係啊。 系啊，但系呢个就观系呢、這个观众知嘅啫。但系一开头阿丹爷入去唔系咁谂嘅，即系丹爷真入去佢真系真心。咁当然原因点解叫大声，就因为原来丹爷就系以前喺度毕业嘅。 系以前都系喺呢度。 系啦、啊，而且以前系好曳嘅，亦都因为个校长咧，校长边个人收过。 以前呢度系学生，仲要另 外。系啊，仲系坏学生。 唔系， 冇错。 坏人啊，其实都系佢细个啲同学。 系啦、 啊， 即系最后结局是 因仇嘅。 翻咁样咯，系啦系啦，咁样你叫系咁啦。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即係呢啲我覺得後話嘅啫，其實即係可以不理嘅。咁但係重點一開頭都係講春風化雨啦，即係阿丹爺真係想教好佢哋嘅。咁啊，即係你當佢咩？咁其實你睇得到個故事擺，即係個導演擺位咧，其實如果你當一般係娛樂爆谷片拍咧，咁一定唔會夠姜將個動作鏡頭擺咗喺一個鐘頭零十五分鐘後出現嘅。咁其實證明其實呢個阿堪含導演咧，係含導演咧，其實都有心係想講。咁佢入面其實透過嗰五個 春風化雨故事其實已經有講到，譬如南亞裔受歧視啦，佢嘅夢想係唱歌啦，亦都會有講話即係得寫南亞裔排隊黨啊，咁佢自己又即係為即係都係會賺呢啲錢啊咁之類，噼里啪啦，咁亦都會得寫居住環境擠迫啦，點樣一個低下階層點樣又要兼職要翻酒樓幫補家計，咁從而又誤入歧途咁樣，不過有個阿 Sir 又救佢啦，咁亦都有得寫兩個孖生嘅兄弟，咁、那個爸爸就係、是單親，咁啊老婆勾佬。咁所以啊，於走咁樣嘅家庭底下，咁兩個就各自就一個就好大壓力，咁啊其實自己唔係讀書材料，但係催谷自己，咁所以食呢、這個嗰啲叫做係咪叫咩安非他命嘅唔知乜鬼啲禁藥咯，佢就話叫聰明藥，咁其實即係濫藥咁樣，咁有呢啲嘢打，咁後屘佢係直頭係跳樓自殺，不過就好彩死唔去，重傷斷腳。咁但係就最後個 end shot 就出返嚟冇事，夾住腳咁啊，一家人啊就已經叫做解開曬心結咁樣。咁個細佬就係、是，我細佬唔記得做，我細佬做咩？啊，細佬打機，係啊，沉迷打機。咁最後就都會就係啦，讀書都好返，咁又話志願又想設計自己遊戲機咁啊，即係會係啦，有呢啲嘢叫都幾亦都入面有得寫香港教制度，即係究竟學校要求分數，定還是係要教品德定點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導演有嘢想講嘅。咁至於你話講嘅手法高唔高明咧，就我覺得佢攞個平衡咯，即係佢肯定又唔係一個好高明嘅説，即係都説教式又都幾老土嘅情節去講。咁但係我覺得佢個本心又唔係話真係想拍套。真係純粹單嘢好打得做 GDO 嘅娛樂爆谷片嘅，咁呢個就即係可以，我覺得都可以 入去。你 sell 出嚟係啊嘛， 係 啊，嗱呢個係問題嚟㗎，嗱、 啊、 你係乜嘢都得嘅，咁但係我就係成日就鬧一樣嘢就係、是、咁你其實你個主線係乜嘢，副線係乜嘢啊嘛，即係你 sell 出嚟呢個有警匪片，咁你。應該啊，理應咧，你個主線係警匪嘅，咁、你可以中間係講好多愛情啊、親情啊、乜乜情啊都得嘅 ，OK？ 政治啊咁我唔理你啊。咁但如果你 sell 出嚟呢個係警匪片，就唔該你一定係以警匪為主。如果唔係咧，你真係呃人入場。第一、第二，你觀眾必定係失望，因為你賣點嚟噶嘛。咁你我入場係為睇呢樣嘢而入場，而你俾第二啲嘢我，就算你第二啲嘢拍得好好。其實唔 work 嘅呢一件事，即係有一啲鬼戲，最呢啲經常喺今時今日嘅鬼戲發生噶，拍得唔好嗰陣，佢話其實我呢套係愛情片，係拍科幻片拍得渣，佢話我其實呢一套係笑片，喂，我唔理你，科幻都可以係笑片，但係你係科幻笑片嘛，咁你個科幻部分你都唔可以渣噶，科幻冇話一定係正經噶，可以係笑噶，冇問題啊。咁唔係話你可以喺你原本嗰樣嘢上面去即係滿足唔到觀眾㗎嘛，呢啲係藉口嚟㗎 ,ok? 一係你就唔好用嗰樣嘢嚟 sell, 你用嗰樣 sell, 咁除非你一開始就諗住欺騙觀眾啦，係咪？咁老實講呢套戲我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唔係甄子丹做嘅，你會唔會入場？ 唔會。 同一套戲嚟嘅啫，第一人做嘅。 唔會 嘛，因為你都 expect 呢套戲，嘩依甄子丹做 GTO,即係你都知道呢套係 GTO 類型，咁你都會 expect 喂咁佢真係有幫我哋出頭啊，有打嘅，咁你打係咪要打到葉問咁或者打到Star War 咁？梗係唔會啦。咁但係你起碼你都知道佢係一個有武功嘅一個老師，咁你又係咁以啊平時啊曬兩招啊都得㗎。 嗯， 佢突然間一腳踢起定咗。即係嗰條友呆咗，你 show 下呢啲都 OK 嘅，唔係話一定咧要大打連場啊，唔係啊，唔係咁嘅意思啊，你 show 下佢有呢個武術就夠噶啦。 我舉個 有少少一開頭啊 sell 下佢，即係又避嗰啲古惑啊咩，上面跌啲水落嚟就避開咁嗰啲咯。 明講咩？ 咁 我好快。好快咁舉個例子啊，就係、是、阿成嘅套戲叫《玻璃樽》啦，佢嘅武打場面都係唔多嘅其實，但係佢 《玻璃樽》佢哋話係成龍嘅文藝片啊嘛， 但係佢嘅動作場面咧，佢都唔係多，但係佢分布得比較平均啊，所以佢睇完之後 呢啲唔對決係嘛啫係嘛，唉、哎、明白， 唔係唔 係《玻璃樽》好耐同阿舒淇嗰套啊。 是啊，那套啊， 玻璃樽哦， 系啊， 喂，咁啊唔得喎，玻璃樽我真系觉得 唔多噶，但 玻璃樽好平均咩？佢又系好少动作噶喎，系咯， 唔系就系佢少得嚟，但系平均咯，就系、是、去到 即係你已經少㗎啦， 係啊， 咁你咪平均啲咯。同埋我都講啦，有陣時你 show off 下佢一啲嘢，係唔係一定代表佢係下下打十個嗰啲嘢 ？OK， 係，即係總之你都令到觀眾覺得即係精彩就得㗎啦。OK， 嗯，係啊，咁 即係啲超能片啊，佢 show 啲超能力啊，都唔係下下變身㗎啦，佢 show 下啫。 咪依個咁講，咁啊，即係如果講翻單嘢啦，咁啊，先嚟就其實。佢真係打就兩場嘅啫，但係嗰兩場就真係精彩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你唔即係等咗咁耐，咁啊到一個鐘頭零十五分鐘去嗰場，咁佢一場就係因為咧嗰、那個其中一個會幫補家計嗰個貧苦學生嗰個男仔咧，咁啊誤入歧途咗啦，咁啊就跟咗個黑社會大佬。 咁唔使 知條㗎啦，咁黑社會大佬咧就要佢咧落啲假落啲藥落個拳手度，佢、打假拳啦。咁啊單嘢知啦，因為家訪知道，咁啊隻身入咗個更衣室咧揾佢嗰下，咁嗰下原來已經事敗啦個僆仔，咁啊俾人哋鎖咗個更衣室個 locker 入邊，咁佢知道咪即刻就開拖，咁嗰場就喺個即係一個嗰啲叫更衣室入邊嘅叫困獸鬥，咁啊幾精彩，因為佢用咗好多 locker 嘅。好多雜物啦，即係好活用一個狹窄空間又打好多個人咁而當然最後有個拳王㗎嘛，個拳王都打，咁又會用到好多 MMA 嘅招式咁打。咁你問我佢係咁嘅，即係佢咁當然個背景佢話佢係軍人啦，即係嗰、那個 但係 GTO 唔係咁嘅， 係 唔好睇先。 我有，不過好唔記得。 GTO 佢其實唔需要有啲咁樣嘅場面，佢只不過咧。中間遇到一啲事啊，或者遇到一啲黑社會，佢會幫佢哋去打幾下，去 可能 攬 啲棒球拍太頭棍啦， 真係打得咁，但係佢唔係話你要佢打到整翻場咩？即係啦，唔使啊，因為唔係要呢啲啊，反而你唔需要集中去整翻兩場真係大戰。你真係咧，佢中間經常都會有翻啲即係佢。即係你本身就係一個識功夫嘅人嚟㗎嘛，你幾時都係識功夫㗎啦。系咪？你分分鐘喺度教書啊！你都耍緊功夫嘅，分分鐘可以，系咪？即係你其實你要 show off 佢功夫呢件事咧，係好多辦法嘅。咁你只需要你睇到佢就 show off 功夫就足夠噶啦。你呢啲你連阿許冠傑都識做嘅，許冠傑就識唔識功夫啊？其實你話係咪？係佢自己當然有練下嘢，但係佢嗰啲就嘥氣啦，花即係做樣嘅啫嘛。你睇許冠傑啲戲，你睇嗰啲咁嘅咩光頭佬嗰啲，係咪？佢都成日喺度懶係喺度好似 show off 啲功夫嘅牌，咁你做翻呢啲咪得咯？咁其實係唔需要有兩場大戰，反而 GDO 嘅故事係唔使有大戰嘅，因為你其實係講 你幾整幾場細戰好過兩場大戰 啦，即係可能都係有啲似古惑仔嗰啲咁有人即係追佢哋啊，咁你咪嗰度你唔好係話誤會啊嗰啲啊嘛，你咪直情嗰度喂真係有打過幾下嘅。咁你 show 下嘅，咁得唔得啊？咁你嚇到嗰班友已經係退啦，咁足以退敵啦，咁咪夠咯。咁你又唔係想打死人，係咪先？你唔係要打死人啊嘛？咁你足以退敵咪足夠咯。咁你話原來仲有冇抽，喺度撇啦。咁或者可能後尾都真係原來只係一場誤會，咁咪算數咯，大家停得。咁但係你都可能你都 show 咗佢一啲功夫，咁其實已經 OK 嘅。即係你喺唔同嘅故事類型，你 show 嘅嘢係唔同噶嘛。即係你等於你拍《星戰》嘅甄子丹都唔係拍葉問啦。 系， 系咪？咁我觉得佢自己喺呢个摆位上系咪做得聪明，系一个问题咯。 明白。咁啊，咪讲埋 ending 嗰场先啦。系啦，系啦。咁啊 ，ending 嗰场，我觉得佢几活用呢个操场同埋个学校嘅布局 嘅 打，咁又系打好多人嘅。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呢两场，我觉得喺动作设计上 OK 嘅。咁当然你话佢需唔需要咁多？咁啊，睇佢即系个导演。 唔系多啊。是他一系就好玩到好大啊，平时又冇啊， 明白， 即比重嘅问题， 明白明白，好，咁讲下丹爷嘅演技啦，咁啊有人系赞噶，即系有影评人，咁但系我又觉得唔得，我自己又觉得唔得，即系佢系即系一来做得太挫，二来做得太即系好太露面嘅春风化雨。亦都好太正面嘅春風化雨，咁呢啲嘢都幾難頂嘅，即係你話可能舞台劇 OK 啦，係啦，即係交咗，即係你話演戲角度 都幾超現實，或者個反應係 overreacted 咁、咁呢樣又係爭啲。咁但係因為佢擺咗咁多個係啦，咁多個重戲喺阿丹爺度，咁我估丹爺呢套佢係有野心想提名影帝。 嚇、 啊！我估啊，我估 嚇， 估 張龍都唔得， 亦都睇得到個導演擺好多近鏡，或者擺好多。即係俾佢發揮到演技嘅時間俾佢，係啦。 一萌呢套戲想做攞影帝啊？ 唔係提名咯，即係起碼都叫做 咁樣提名咁咯。提名就得，咁你阿 sa 都咁都可以提名影后，提名就得嘅。 咪咯，提名就冇問題。咁你今屆攞就好問啦、啊，你就算你冇嘢留大叔，你都有出 嚟。即係你意思佢只係提名，想提名咯，提名得。 係啦，咁樣咯。咁至於另外喜出望外就係、是、其實嗰五個僆仔咧都唔係冇聲嘅， 反而做得好啲係嘛？ 嗱，咁、那個女仔就做得最好，咁其餘我覺得嗰幾個男仔都麻麻嘅啲戲，咁但係佢哋本身都有啲背景，咁譬如嗰兩個孖仔咧，其實就係阿湯鎮業嘅兩個仔嘅，咁你問我都唔係樣衰，都型嘅其實，係啦，咁但係啲戲就爭啲，咁 佢又 最 湯鎮業㗎， 湯鎮業嘅兩個仔孖仔嚟 嘅，似唔似嘅？似唔似湯鎮業？ 我都幾型喎，咁似唔似？ 唔似湯鎮業㗎， 似唔似佢型嗰陣時嘅湯鎮業？都唔似，佢冇咁鋭氣咯。即係湯鎮業都幾有啲鋭氣㗎嘛，喺唔係又唔係嗰個樣， 媽媽靚仔， 媽媽地都靚仔咁咯，靚靚地碎碎地咁樣咯，佢嗰兩個仔。 即係你唔會覺得呢個係啊，因為咁似 係唔睇唔出㗎，睇唔 出。即係你唔講，唔會諗起。 係啊，唔講唔似，我都係睇翻資料先知，因為我都見啊依兩個媽做得即係叫做，因為 似阿湯洛文嘅 湯洛文係佢個女嚟係嘛？ 係 邊個？ 湯洛文 係湯鎮。唔係，係啊，湯鎮業 係咩？我唔知喎，係咩又有個入咗行啦已經，即係 冇搞錯無線喎， 大用入水嚟啊 嘛，咪咯，冇睇無線十年啦。嗱，得啦，冇講呢啲。咁另外啦，除咗個媽，咁另外咧最即係最多戲份啦，嗰五個入邊嚟計，其實就係嗰個誤入歧途跨社會嗰個啦，即係自然擺出重戲。咁其實嗰個就係國內演員嚟啦，咁而佢都唔係算恩星嚟㗎啦，其實係啦係啦，喺國內係啦咁樣。咁但係我個連個名我真係唔識讀啊！我呢樣就可能啊，阿明 算數啦， 識唔識讀啊？唔係佢個名好怪啊！佢個名咧入邊個字真係唔知咩漢字，即係佢係繁體，但我都唔識讀。佢叫洛明，唔知咩洛明珠咁樣，個字有個吉有個力咯，我都唔知咩。 吉字隔離一個力字啊嘛，嗰個字係 係啊。係咯，唔知道當力咯，係咯咁咯。咁啊，你問我，但係嗰個其實就本身都係啲即係小鮮肉色啦。咁其實佢之前有套戲我反而讚嘅，有套戲係陳奕迅有份做間長嘅，係講中樂對西樂 啦， 就叫《閃光少女》。係佢因為入邊撚咗好多二次元文化，又講佢 cos 啊，咁入邊嗰個靚仔彈琴好勁嗰個就係佢啦。 哦，咁呢度係咩配音 嘅？嗰個 呢度佢就係會誤入歧途，又要負責 配音嘅。 我係梗係配音啊，全粵語。其實成套戲都係後制配音嘅，即係佢唔係現場收音。所以呢個都其中一樣嘢令到你覺得麻麻嘅。 咁即係配音，但係佢哋廣東話啲人就自己配翻，即係唔 係 配音。 冇錯，係啦，冇揾外人配。 甄子丹都係甄子丹嘅。 係啊，甄子丹都係後配，就唔係現場收音。咁有啲位咧，啲嘴唔係太咩嘅，即係唔係 唔 係 係 啊，唔靚仔嘅呢下就咁樣。咁你問我就即係有都有少少感動嘅，你問我即係如果係都係歸咎即係歸劉南光嗰度咯。咁你話 over all 睇佢後屘又搞啲恩怨情仇，又咁啱個古惑仔就係佢當年嗰個古惑仔，我覺得有即係 都幫 啲 細個嗰個整傷佢隻手，等佢 即係 變咗唔行得。 即係又咁啱咁樣，咁我覺得真係其實有幾無謂，我又反而唔中意啲。即係如果你既然春風化雨都咁夠僵咯，將個動作擺到咁厚，咁你仲正正常常，咁你使咩揀穿翻同自己又有段恩怨情仇？我又覺得冇意思。咁、但係佢係咁處理啦，咁啊你當時咯，正常狗血嘢咯。 系， 我你俾我咧，我會 compare 咧係 Power Ranger， 因為咧，我知新版嗰度，即其實咧佢話係 Power Ranger 啫，實質佢係講校園裏面嗰幾個學生啊，呢度都係講幾個學生噶嘛，嗰幾個人咧其實各自有自己嘅問題啦。但如果根據你咁講法咧，我覺得呢套戲應該係拍得好過 Power Ranger， 因為起碼最少啊，佢有喺佢哋個真正嘅問題上面着白，同埋 有 反應，有去解決， 有刻畫，係 佢有去解決佢嗰個問題。而 Power Ranger 咧，佢只係話咗佢哋有咁嘅問題啫，我唔見佢有咩解決嘅。 佢嘅解決咪就係攞咗超能力就得咯。 自閉咁咪佢咪自閉咯，咁佢 less 個都冇打穩直㗎，係嘛？ 一變強咗就得咯，咁佢總之純粹咁咯。 佢個問題咩？ 呢套佢都有 問題，唔係問題啊！佢 Power Ranger 反而係講 係， 係啊，有問題，係唔係問題喎？你得唔得意啊？你講呢樣嘢？ 即係其實喺 Power 唔 Power Ranger 都唔重點嘅嗰套戲，其實佢又係咧最尾先至打啊嘛，最尾先變正式變 Power Ranger 咁，你咪一樣咯、啊，你同呢個對比，係、 明 白。咁但係當你睇 Power Ranger 嗰陣，你就真係鬧鬼㗎啦咁樣啊嘛。咁但係呢度話曬你講校園咧，你都預咗嘅，即係你 GTO 路線，你睇嗰、那個畫頭，你亦預咗。咁至於咧呢條橋咧，我懷疑佢唔係抄 GTO 咁高啫嘛，我懷疑佢其實係抄陳浩南啊。 好 嘅，即系嗰集 第四集入屯门嗰集，第三集 叫咩话？ 系第四集，第四集 阿明， 第四集 叫 做乜姓？ 叫 无 不 姓， 无 不 姓， 乜 陈浩南 门教书？ 知凭住咩学历啦？咁接近陈浩南，陈浩南应该冇学历有嘅。 呢啲系 嘢，点解啊？可以入咗去即系做代课啦，咁跟住无端端又明明嗰啲连学生都及都识陈浩南啊，即系陈浩南真系响到啊，真系劲啊，学生都识嘅，但校长唔识，唔知佢有案底喎，要请佢啊。咁我觉得佢会唔会其实系由陈浩南去教书嘅呢一样嘢 spin 出嚟系多过系 GTO 咧？ 但系其实呢一啲戏其实唔止系嗰套有嘅，另外有一套张家辉、吴家伟有一套咧叫做《流民师表》嘅。佢又係玩呢啲嘢。 我覺得當年嘅呢啲戲就係由 GTO 變出嚟嘅。當年嘅 係冇錯， 係即但係佢哋後尾再抄嘅咧，就係抄翻呢啲戲咯，唔係抄 GTO 咯。咁咪越抄咪越低一級，抄係由低一級咁咯。我覺得係。 再二次變咗唔知幾多次。 第三廠都唔知係第四廠咯。係 啊。 第五廠、第六廠咁咯。咁所以你出嚟咧，佢可能佢咪甩咗 GTO 嗰、那個。其实嗰条方啊， 即系主要元素反而冇咗啦。 唔系条方，佢因为佢唔系跟嗰个噶嘛，咁佢都唔知道哦。原来知道条方咧，就唔好即系真系讲佢打讲得咁劲。其实佢打得就够噶啦。咁你有时佢搔两下身手，解决咗佢一啲问题，咁咪点缀咗个故事就唔系你嗱。如果 GDO 攞走咗打嘅元素，其实佢咪即系嗰啲即系嗰个乜鬼嘢话咩几多年几多组啊？嗰时嗰套啊，即系讲个先生去即系教好班学生嘅咧。 系 唔记得港产片啊？定咩 唔系日本日剧、 日剧我明咯。 即系总之系嗰啲啦，或者你似阿 Robin Williams 嗰啲咧，系 或者当 即系总之系一个好好嘅先生，就用一啲好另类嘅方法，就想教好啲学生。嗰啲就从来都有噶嘛，由好老土嘅戏都有噶啦。咁如果知道只不过吓， 喺 TVB 呢 啲，只不过将呢个 系 点咧？点咧？唔好我讲你讲。 哦 ，sorry， 系阿明讲，阿明讲。 咩以前 TVB 都有啦，吴启华咩中四丁班，我好细个嗰阵时已经见到啦。 佢嗰啲咪即系嗰啲几年几早嗰啲咯，即系咪就系讲一个先生咁点样逐个将佢班学生逐个教好，咁嗰啲先生系唔会打得噶嘛，系一个即系一个，其实 系 一个仲要通常个样个衰添，嗰啲就佢仲要唔靓仔嘅 ，OK。咁但系后屘就有啲即系你都变咗啲偶像路线，咁佢所以变咗做靓仔仲好抽，咁你咪咁其實你話佢係地獄老師都得㗎，即係總之佢係其實佢條線就係都係講翻嗰啲學先生教好學生，教好一啲壞學生嘅故事，佢就加一啲元素就係你靈異嘅，咁你咪變地獄老師咯，係咪先？咁你係玩科幻咁咪變啊殺老師咯，係咪都係呢啲嘢嚟㗎？係咪？咁跟住佢 GDO 佢咪現實啲，咁但係佢又都變咗，只不過講佢有啲唔知咩背景，所以佢就即係好抽。咁啫嘛，咁其實呢啲係一啲加添加式嘅元素嚟嘅，咁其實你唔會好似佢哋而家咁樣擺就咁樣，唔會咁樣擺位咯。總之就係、是、其實的確咧，應該係着重翻就係佢教好啲學生，咁每一個學生自己嘅故事嘅呢一度嘅。咁其實佢呢度咧，佢其實佢嗰 part 就冇錯，但係佢可能喺個戰鬥嗰部分，佢唔係好知應該點擺咯。佢如果佢參考翻 CTO 咧，佢又會擺得靚啲啦。 好似如果你提到戰鬥嘅部分咧，佢突然間咧，佢又殺翻一場佢當年喺海軍陸戰隊嗰度面對殺戮嘅大場戰落去咧， 戰爭戲嘅，即係開槍嘅戰爭戲 嗰啲大佬， 係其實係非常之尷尬嘅，而且都嘥錢啦咁樣就，你不如用翻啲錢去做翻好其他嘢好過。 或者近鏡啲咪得咯，你唔使又搞到咩上帝視點啊、top shot 啊，又有直升機啊，有炸彈咁樣。 因為佢認為咁樣又可以 sell 到你噶嘛，但係 因為鬥係大場面咁樣， 唔係咁處理咯。如果呢種 CBO 式嘅故事嚇，唔需要咁樣處理。 冇錯。咁另外就都講講就話呢套戲嘅其餘咧，即係過場嗰啲人咧，坦白講大部分都粒粒性，而又佢特登揀係好多都係無線嘅，或者叫做大家集體回憶會諗到嘅人。包括咩呢，行過都有林家華就做過校長，咁個教育事學官就已經係張堅晴，跟住個校長就頭先講收哥啦，跟住頭先做嗰個於走老道就係樂應軍應該即係嗰個無線金屬石劍嗰個 叫樂應軍， 係樂應軍，咁跟住仲有就係 Ben Sir 咁樣，咁另外就即係係啦，咁即係總之都叫粒粒星幾多人撐場 ？Ben Sir 就唔算係粒粒星啊 ，Ben。 仲有咩咯？仲有 Ben Sir 有 Ben Sir 冇嗰班咩咩？冇嗰班麥美欣跟住嘅咩？ 冇 啊！佢專做咩㗎？佢做翻阿 Sir 㗎。 阿 Ben Sir 係 啊，咁佢教中文㗎。 一開頭嘅 hea 阿 Sir， 但係後屘就春春化雨，佢都感到埋，咁啊變咗做訓導主任。最尾 係你咁樣講，我補充翻少少喺演員嗰度。另外就係做阿嗰、那個去酒樓五入期做學生嗰、那個人個嫲嫲咧，就係、是、李峰啦，咁就一個冇 得、 又係上次話扮啦、阿鄧碧雲嗰個啊， 係啦冇錯、另外仲有咧，開有一場喺酒樓嗰度同阿余杭啊、阿黑喺度講對話嗰個比生意，佢做就係嗰個地產商啊，係要收地個地產商嗰、那個演員，嗰、那個冇錯，嗰、那個就係古天龍嚟嘅。系啦， 系啊，我都记得。 系边个古天龙啫？你要讲下边个？ 古天龙，古天龙啦，系中央剧团嘅艺术总监。 唔系咁，平时有咩喺无线睇到佢嘅咩？ 曾几何时会喺头条新闻见过佢嘅？ 头条新闻 好似都好耐冇拍无线啦，好耐冇，佢都冇上剧界咯。 佢根本就系画剧嗰边，同埋拍有阵时客串电影，所以就无线，我自己头条新闻见过佢嘅啫，系啦。古天龙 咁个奸角反而系边个咧？奸角黑社会大咗之后个奸角， 余杭啦，又系阿丹爷徒弟啊嘛，即系上次追龙里面做哑嗰个啊嘛。 哦，但系而家唔肥嘅好似个都唔 系啊，肥咗， 好臭得。 好啦，咁啊介绍完呢啲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嗰个动作导演或者介绍埋啦，呢度差唔多啦，你讲得系咯。 啊好啊好啊，系啊，动作导演好劲啊。 快讲介绍。 系啦，就系、是、谷门健士嘅，叫做系日本嘅动作导演嚟嘅， 日裔嘅日本人嚟 嘅，佢就 咁其实有拍好劲喎，你要先介绍咗啲人识嘅作品先，其实《浪客剑心》系佢做武士， 系啊，冇错，一二三，冇错，三集《浪客剑心》就系佢嘅，但系佢因为点解会揾佢咧？佢其实系香港武士嚟，而话系因为佢喺日本嗰度咧。就好後生嘅時候咧，就孭住個倉田武超嗰邊畢業之後咧，就孭住個背囊隻身嚟香港嗰度撈嘅。 哦， 嗯， 係啊，撈咗好多年，撈咗好多年嘅。跟住之後，直到好似精武門嘅時候咧，就跟阿甄子丹嗰度做替身之後就，就好長時間跟阿甄子丹，即係佢係甄家班裏面嘅重要成員嚟嘅。呢位高門健士係啦。 明白， 喺日本嗰度， 咁 係 咪 咗日本就即係變咗係反而可以令到日本電影就加咗好多即係香港嘅武打 港產動作，係啊，港產動作元素 入去啦，咁啊都幾 OK 嘅，係啊， 係啊，佢我睇過有啲報道就係話佢喺《浪客劍心》嗰度咧，佢其中有一場去到尾嘅時候，劍心佢喺度扇喺地嗰度扇嗰啲位啊，其實佢係因為喺香港嗰度學咗一啲嘢，嗰度識得一啲技術，先至加咗落去咁樣用嘅啫。用一啲吊機，用 wire 咁樣去扯佢啊。其實就喺香港嗰邊入翻過去嘅一啲技術就係啦，浪劍心。補充翻。 好明顯嘅，你嗰啲天翔龍閃都唔會係日本自己可以諗到出嚟嘅，即係我知用真人可以表現出嚟嘅。你 諗到就未拍到。 唔係，即係你個卡通就點都得，係咯，就係你做出嚟，因為但係佢又未至於好離地嘅，即係你做到好誇張就得㗎，但係佢做出嚟你又仲 believable 嘅，咁嗰樣嘢先難㗎嘛。 嗯， 係啊，咁佢係做到嘅，即係佢喺劍心嗰個武打上面就做得好好。咁嗱，咁今次都係翻嚟幫，即係幫翻甄子丹嚟搞呢事啦。咁咁唔係話佢 渣，點會渣啫？係咪？即係意思，不過呢套戲其實使唔使有兩場即係大打鬥啫？ 突然間咁正經嘅打，係咁大份額嘅打鬥。 其實呢套唔係打戲，其實呢套唔係打戲。 同埋我認為你話有打係需要，因為阿甄子丹個名，但係使唔使大打同埋咁少咧？ 你諗多啲 過分集中 一啲有型嘅細場面仲好咯， 係啊，冇錯。即係我只係舉個例子，玻璃樽佢其實場面唔係多嘅。好多唔係大嘅啲場面，但係佢有一定嘅數量囉。咁就 講返打嗰 part 啊，唔係講文藝嗰 part 啊，唔係講一成龍個文藝嗰部分啊，係講真係仲有返打嗰啲小部分，係 啊， 咁佢反而係有啲細嘅位啊， 係啦，咁樣就平均地咁樣少少少少咁鋪到你每一個位都有少少俾你睇一睇你，總言所以你覺得佢都係嘅戲都有。夠喉 ,OK, 滿足。 其實短打呢唔係二拍過大打㗎。 哦明白了，原來係咁 㗎。唔係二㗎，你短打有啲細嘅打鬥呢，有時嗰度個設計仲要諗 嘅。考功㗎， 仲考 冇 錯。 即係因為要精彩嘛。 冇錯，同埋你睇出嚟呢，有機會呢其實大家覺得仲精彩㗎喎。因為其實唔係一定要嘩大打出嚟，嘩打得細啲好大。唔係，有時可能你兩個大師傅喺度做一啲簡單嘅格，但你一格嘅有料到嘅啫，唔好玩下啫，係又好睇㗎，做得好係好睇，係 同埋似啲高手對戰啊， 冇功力嗰啲先至係功力。即係我舉多一個例子，即係呢度如果咁都唔明，其實大衛高柏菲林啲魔術師啊，唔該事最好睇嘅唔係變手自由神像，唔係喺度飛天，唔係鋸開個人，係佢嗰啲用手變嘅啤牌魔術 close up 嗰啲先係最精彩嘅，其實。因為你係咁都睇唔穿破綻先犀利，同埋嗰啲係真正大衛高柏菲嘅功力，嗰啲咩鋸開個人啊，自由神像，大衛高柏菲又做動作嘅啫嘛，其實係個舞台，係 啊， 就一啲道具做曬冇錯。咁你大場面反而你未必睇到一啲功夫嘅功格，但係咧啲短打就反而睇到， 係 就係咁解。其實呢個殺破狼都係㗎，殺破狼係佢哋好多都影佢兩條友喺度，即係喺度前鬥嗰啲啊嘛。 是啊， 其實那些好看的，那些好看 的。 咁所以不一定這套東西要這樣拍過大場面，他有時不如中間攝多幾場這些這樣的，好像你覺得是只不過是一兩個人在打，但是打得精彩，反而可能令到套戲會畫龍點睛，就是 這樣。即多一些好像陷阱，好似嗰場啊，裝陷阱，跟住之後甄子丹一拳咁打開嗰個水盤嗰度啊，嗰啲咁嘅， 嗰個飛得好遠啊！嗰個 係啊， 即係多啲呢啲係仲好睇。 係啊，咁啊仲 即係你睇到有設計，有係呢啲嘢。 係啦，係啦，係啦。 唔係話一定要打大嘅，唔係嘅。你呢個依家係一個講校園，佢其實一個好打嘅先生啫嘛。咁你打到大場面，翻嚟成件事make唔make sense啊？其實即係你要夾硬去揾啲場口俾佢，其實唔使咁樣。在小部分就可以顯示到的了嘛，所以我想這個是就是比重的問題咯，即是他們想的時候一些他們即如果他既然這套他都是想拍一套不是真的說甄子丹是即那些功夫大師那些，他不是拍那些路線的時候，他不如真的走回 GDO 那些路線，不過我想他真的不知道 GDO， 我怕他不懂 GDO 是什麼來的他可能真的抄陳浩南的懷疑咁啊 ，OK， anyway， 好， 呢套都值得点都值得睇，好，咁咪系咪讲完噶啦？讲完我哋再讲另一套， 好， 系啦，我哋咪讲下嗰套吴宇森嘅片系嘛？ 系喋血双雄啊，但系唔系 喋血双雄， 唔系英雄个雄，系红色个红啊， 红色，即系唔系吴宇森嗰套， 唔系呢套系小丑女主演啊，即系喋血双雄， 鬼片嚟嘅 ，OK， 系啦，咁其实呢套 小丑女主演，咁另一个咧，李双雄啊嘛，咁另一个咧。 哦、另外那個都是小丑女，因為這一集、 啊、 這一套戲有兩個小丑女的， 是 這麼幹的、 啊、自己打自己， 他是一個孖生姊妹來的、 哦哦、即是兩個都是他自己做的、哦、 兩個都是間諜、 哦、 但這個是、不是間諜來的，他不是飾演間諜的、 啊、 他是飾演黑幫的，其實是、 哦 okay 另外、這個身份是最尾的十分鐘才揭曉的， 咦、我即係我用個身份嚟穿嘅，以為一個人嚟嘅，你一開頭睇， 係咪？所有人都以為佢係一個人，其實 哦，喂，咁我幾好睇咯，我都咁樣聽你咁講，你 係你個表啫，可以拍到差噶嘛？ 嗱，咁呢套戲個英文名叫 Terminal 嘅，即係車站咯 ，Terminal 係 明白。 其實就五月就已經係應該北美上咗啦。 哦，咁早， 我記得 哦，好耐㗎啦。 嗱，咁我喺網上面都立過下咁樣，咁我覺得。我覺得就哇拍得幾靚喎，亦都幾有風格，咁、我就知道香港會做，咁、我就去睇啦，咁就，咁長數係極少嘅，阿北打都知長數真係好少嘅。 係啊，仲要走去對 grand 啊， 都仲要係一個長數係好奇怪嘅，一係就朝頭早九點幾早場，一係就夜晚十點幾喎。 嚇、 天地間， 即係天地天地線啊，真係佢係。 係。 咁我呢啲正常翻工嘅焗住睇夜晚啦，冇計啊係。 即係一係就朝頭早去坐喺呢個金路係咪？一就夜晚去咩話？ 少人睇嘅套戲，可以 坐 熱 光啊！ 都極少人睇嘅，成套戲 係。吸收日下精華嘅作品。 明白我點解會咁少人睇嘅？因為其實套戲拍得好奇怪嘅，即係如果你喺美術角度睇咧，套戲的而且確拍得好靚嘅。因為佢基本上係全港影啦，就好多霓虹光管啦，同埋佢係基本上你有少少覺得係睇緊 Blade Runner 嗰個世界嘅，因為佢係一個格外嘅世界嚟嘅。 哦，咦， 咁正啦，咁佢本身科幻喎，如果係咁， 越聽越有興趣喎，我 OK 喎， 係啦。 佢冇講明時代背景啦，佢冇講明呢個乜嘢年代，佢都冇講過嘅， 即係溝溝地咁樣嘅。 都溝㗎，其實就最主要條大橋咧，就係講有個黑幫大佬，佢就要揾一個 partner 同佢一齊合作做一樣嘢嘅。咁就有幾個人係競爭對手，咁其中一個就係小丑女，另外就有兩個人，就係一個就係一個老一個亂嘅黑幫人物咁啦，你當我哋都係 partner 嘅，咁就競爭呢一個職位。咁啊，小丑女咧就豪言咧，就係話佢能夠喺48小時之內就整死咗，令到嗰兩條友互相殘殺，就攞到呢一個職位自己做嘅。咁而且確佢就係喺度喺中間就穿插咗好多計謀啊，咁啊～令到嗰兩條友真係自相殘殺死咗。到最尾就係因為就最尾引出咗呢、這個，一路以嚟呢個大佬都係隱藏嘅，都係佢 即係捉查啦。最尾發現係 嚇，喺教堂度就好似牧師咁，就遮住塊面，冇人知佢係邊個嚟嘅。咁啊，小丑女最尾其實個目標就係要引呢、這個幕後大佬出嚟報仇嘅，因為當年呢、這、一個黑幫大佬咧就係、殺死佢阿媽嘅殺母仇人嚟嘅。 哦 ，OK。 咁亦都係小丑女個老豆嚟嘅。 嚇 ？OK，OK， 明白。 係啦。 哦，咁但係你話佢唔知嘅，佢知嘅。 佢知嘅，但係 知係佢老豆。 佢唔知佢喺邊度啊？其實係。 哦。 佢知道呢單嘢嗰個大佬係佢老豆，即係佢嘅殺母仇人。佢就利用呢單嘢 引咗出嚟，想懟冧佢， 引佢出嚟就殺翻佢咁樣嘅啫。其實，其實中間就扭橋扭得好多嘅，但係亦都唔好。 咁如果係咁聽落，個故事係 O K 嘅喎，其實 故事 O K 嘅，同埋佢中間嗰兩個一路一亂嘅拍檔咧，佢個表現會令你諗起危險人物裡面Michael Jack 唔係嗰個咩啊 Samuel Jackson。同埋係咪John Travolta 嗰個係？嗰兩個人嗰種係咁講嘢啊！ 你講 係明顯係好明顯係模仿嗰度嘅，其實係。 哦，模仿嗰度啫。 哦。 而啊，小丑女其中有一個，即係小丑女有好多個扮相嘅呢度，佢會飾演。 因為咁你講落啲講完好似好睇咁喎，咁所以咩咧？ 係啦。好吸引喎、 啊！佢有一個扮相，直頭就係當年阿奧馬花曼嗰個冬菇頭嘅，其實係。 哦，明白，即係跳曬舞嗰個跳叉叉嗰個係嘛？ 同埋呢套戲其實都有幾多明星圖嘅喎，即係除咗小丑女主演之外咧，佢仲有之前我哋睇職業特工隊嗰、那個好搞笑嗰、那個 I T 係明白。 佢都有做嘅。咁另外個大奸角咧，就係、是、當年做呢、這個非常特務嗰、那個。主角做嘅，佢今次就係做嗰個黑幫大佬嘅係。 咦？咁即係嗰個有啲笑位嗰個嘛係嘛？係 係， 佢 做 嗰個 咩 怪 嘅 係咯？明白。 佢做嗰個大奸角。 邊出咧？ 佢裡面亦都係扮咗幾個角色嘅，都係喺度。 非常特務即係邊出？ 即係 Austin Power 即係。 哦。 哦 ，Austin Power，OK。係 啊，即係有咩 B B B 嗰個，係。係。 個對個敵人啊，你講。 唔係佢做嗰個敵人嘅。 係。哦，飛。 哦，即係你講係 Austin Power 做嗰個。吓 ，Austin Power 做个奸角， 咁搞笑， 好搞笑， 光头嗰个啊，光头嗰个啊， 光头嗰个都系佢嚟噶，唔系咩？ 系啊，佢系啊，系啊，都系一个人嚟噶嘛，佢做呢个奸角咯，就系做嗰个幕后大佬咯。 咦，咁咪变咗搞笑？ 咁有趣？ 有少少搞笑噶，其实套戏拍得好 好。Doctor Evil 啊嘛，你讲嗰个系 吓 ？Doctor Evil 啊嘛，你讲系嘛？ 系啊系啊系佢做噶，系啊系佢做噶。 Doctor Evil 都系啊 ，Austin Power 自己做翻噶，唔系咩？ 系咩？系佢一个人做翻嘅咩？ 唔系咩？ 但我唔记得咗啦。 唔系就系佢一个人 做嗰个幕后大佬啦，就系、 是。哦 哦。 咁你听起个桥其实都吸引嘅。 系咯，喂，即系起码啲材料正喎、 啊。 喂，烂极你同埋你烂得嚟，你话你风格拍得好嘛？ 佢 拍得好都 高丑低啊！佢系拍得好个风格好重啊！即係好重嗰種風格，但係就個組合出嚟係你覺得好凌亂，佢亦都係扮曬啊塔倫天奴咁樣咧，係亂咁剪嘅，係即係將啲前後次序倒轉啊，將所有即係將啲嘢所有嘢倒轉， 溝得滯啦，你就覺得最尾出出嚟溝到。 佢人哋係變得有文有路噶嘛，其實係即係你係條線係一個 loop 嚟噶嘛，可以環。 即 係 呢度就唔得嘅，就亂亂嘅。 哦， 咁、 嗯嗯 嗯嗯嗯、但你又咁清楚講得翻出嚟嘅？ 咁、哦、你最尾自己組合都組合到出嚟嘅，其實，但係佢， 哦，即係你睇完之後就或者會你會組合得翻嚟，睇到好亂嘅，好即係。 你睇嗰時會覺得好混亂，你呢、這個、嗯、個時間嘅之後， 啊、大佬咁啊， 同埋最尾又揭露翻，其實有兩個小丑女咧，咁有好多嘢你會明白，因為你有時。个小丑女会喺个酒吧出现，突然之间又会喺个车站出现，咁你会觉得好怪嘅。开头睇嗰阵， 咁即系话佢个戏名其实系穿桥啦，即系学啲人讲吓，戏名都穿桥啦。 穿晒啊，双雄啊嘛。 系 系。 咁但系如果你睇美术、睇布景、睇摄影咧，呢套戏系赢晒嘅，其实。 哦。 系。 哦。 同埋你睇小丑女嘅性格，其实都系讲好癫狂咁性格嚟嘅，做翻晒嘅。 系。 同埋佢扮相系好多嘅。即係有時係護士啊，有時係waitress 啊，有時係嗰啲鋼管舞女郎啊，有時係殺手啊。 小丑女自己都做過鋼管舞女郎噶喎，佢喺裏邊即係嗰上次自殺特工。 係啊，其實你會睇翻曬好多個造型啊，今次係。 即係佢係爭在冇整翻一柱紅色一柱藍色頭髮出嚟嘅啫喎，係咯。 你真係 嗰個造型冇喺呢度睇到。 嗯 ，OK。 一定得㗎。 Okay, 好唔肥嘛？呢度肥肥唔肥啊？ 哦，靓到不得之了啊！呢度 冇肥嘅呢度， 正喎、 啊。唔系直头，你会觉得靓得好犀利啊！呢度 咁 OK 喎。 咁 靓 啊！咁点解唔好睇咧？咁咪斋睇呢啲都入场啦！你鬼个古仔讲乜？ 够晒元素入 场 啦！ 你得个古仔讲都冇古仔咯，话先佢啦，系嘛？ 应该要入场睇。 不过场数及时 咯。即系又我哋又先警告先啦，又你要个古仔 make sense 咩？嗰啲唔好睇啦，吓咧 你 啊睇睇女啊睇女。 想美术嘅你就真 係 入去 看美術，睇美術又得，睇女又得，咁啊呢套 睇女你就唔會，因為佢套戲啊九十分鐘，佢七足八十九分鐘嘅其實係 ，OK 係咩？咁黐線， 每場戲都有佢喺度嘅，其實 係即就係睇下小丑女啦，你中意小丑女就 真係其實套戲係 sell 佢一個人嘅啫， 哦， 係， 同埋佢真係有、哦、真係啲演技係再好咗好多啦， 好啲。哦、 啊，我覺得我預計佢不出幾年，即係奧斯卡影后應該落隨手可得啦。 咁到底睇呢套戲你係滿意啊定唔滿意嘅先？ 即係如果我想睇一套劇 情，咁你咧純粹你自己你睇完係 中意啊？我入場就係想睇小丑女啊嘛。 哦，咁啊啱曬啦。 哦 ，OK。 即係如果想睇劇情片嘅朋友就諗過先啦，咁意思。 又諗過先，係啦。即係如果你一 百 一，如果你真係睇小丑女嘅。就你放心啦，入場啦，你唔會失望。 即係睇畫面啦，或者咁講都得嘅，係啦。但係總之你睇劇情嗰啲就可能有啲問題啦，呢度。 同埋個故事都係其實好似好吸引，其實就拖拖拉拉嘅啫，只不過係。 哦。 因為你覺得佢好多扭橋，其實係攞嚟搞嘅啫，其實 係。嗯。 Okay. 明白。哦。即係總之唔好在意個古仔啦，入去又睇小丑女就啱曬啦，呢度 OK。係。 點啊？睇小丑女。 咁如果唔中意戲院，其實網上都有睇嘅，叫做叫咩啊？ 始終套戲都係 中端 咗 好驚啊！亦做中端到尾車站啊！ 系咁 好多个车站，好多个唔系好多个译名噶，有啲叫刺杀终点站噶。 系咯， 哦 ，OK OK， 咁样系好。 但 系 你 上网搵啊，其实有嘅， 一定冇啊，系。 哦，碟片商有搵啊，吴亦森嗰套一定有。 一定搵唔到呢套戏啊，你 系。系啦，一定搵得到中文片啊。 系啊，咁我谂如果你喺 就咁 企咁样睇下，其实你会觉得 OK 嘅。 我绝对要睇啦，如果系咁样，系。 系啦，欣赏下人哋点样拍。 咁我即刻睇翻先，转头系啦。 好。 啊。 好啦，咁呢套即係直情係有 point 嘅，我以為係爛片，唔係啊，原來好嘢嚟啊。 唔係咁爛嘅。 唔係咁爛嘅，我唔怪得喺度睇啦。 起碼有嘢睇先啦。 係啦，起碼有女主角睇。 有 point 嘅，有 point 嘅，但你要校啱個焦點啦，大家。係 冇錯冇錯。 係 啦，唔好又話個故仔唔 make sense 就鬧我哋啦，故仔唔 make sense 嘅都係。係 唔 make sense。 好荒誕嘅。 我哋講明啦。 唔会唔认得噶嘛，小丑女系嘛？呢个系好好个样嚟， 冇可能唔认得佢。 哦，认得嘅会 ，OK OK 得 ，OK 好，仲正过小丑女嗰阵 ，OK 掂。 我觉得正过噶， 好。 好， 咁 但 系 好掂啊！ 你个故事 得睇啦，我一定会 撞我有啦， 即不断 cosplay 系嘛？呢度系好。好 得 呢啲真系个看点啊！大家搞调翻教翻清晰先，系啦。 系啦。 OK 好。